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报土。不可思议，无论在什么地方，有缘就沾光。有信就得利益，有愿就决定往生。这偶耶大师说的，肯念佛就是有福报的人。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倡议净宗同学真正有一万人啊，依照我刚才讲的方法去修行，每天一个小时，重要的是没有杂念，没有怀疑，一个小时专念阿弥陀佛，专想阿弥陀佛，专拜阿弥陀佛。如果全球有一万人，我相信有能力让地球上灾难化解，纵然不能化解，把它推迟。啊，能够推迟往后十年。十年当中，我们来努力，让大家转恶为善，转迷为悟，改邪归正，灾难无形当中全化解了。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就真做得到啊！啊，真干，尽行受，我发这个愿。啊，我活一天我就干一天。啊，每一个小时，每一天呢，用一个小时。啊，念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啊，天天不缺。啊，依照科学家给我们的数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全世界人口总和的1%的平方根。啊，大概顶多吧，10,000人吧。啊，他估计是8000多人，啊，我们就算10,000人。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就能化解地球灾难的危机。啊，他指的是玛雅预言。要求地球上的居民都回头，做不到。在地球上找10,000个人，行，可以找得到。啊，在我们净宗同学里头找，我想都可以找到，那就行啊。这桩事情我们留意啊，好事情。这一段说明 西方极乐世界，啊，望西寺说得好，恒是十方虚空无尽，恒是讲空间，空间的广大没有边际，所以极乐世界的国土啊就没有边际。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的空间，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小道场，我们的小道场在地球上，以地球来说的时候，我们没有边际。啊，这几天海外的朋友打电话来贺年，我就问他们，我们的网络能不能收看到？难，都在收看。我说清不清楚？啊，色相音声怎么样？非常之好。那我们的小道场多大了？遍地地球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分享啊，全世界人都听得到啊。有缘，他有一个电脑就行了，就能收看我们的网站，他就看到了。啊，我们这个道场多大了？遍这个地球。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我们同一个时间，大家坐在一起学习。啊，我说我昨天告诉大家了，国外的，我说我每天同一个时间我们都见面呢，天天见面。是啊，是天天见面呢。啊，我相信现在他们都在电脑面前、电视机面前。啊，我们每天见面的，啊，我们真正身心不移，对净土身心不移，真正发愿，啊，真正修行，为自己，为一切苦难众生，为多灾多难的地球，啊，每一天用一个小时，啊，最好是早晨，啊，练习学早起，早睡早起，啊，早晨用一个时间，念佛、忆佛、拜佛。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啊，祈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地球上灾难化解，啊，我相信有一万人呢是决定可以做到的。那么国土无边，众生无边，众生无边呢，佛的大悲心就无边了。大悲无边呢，光明就无边了。光明无边呢，摄取利益众生就无边。一要言之，于一无边呢，故光无边。啊，我们要想利益无边，那光就要无边。啊，这个我们这几年呢，就真的在做。 啊，我们用网络十几年了，是将近二十年了，啊，用卫星电视也十年了。我们虽然没到场，我们用这种科学技术啊，让经宗大放光明啊，这个工具是好东西，要好好的利用它。如果国家要是明白了，利用这个工具宣扬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天下好治啊，不难呐！啊，在最好的时段，啊，请几个老师来讲经教学，只要教一年，社会就恢复安定，恢复正常了，天下就太平了，不是难事啊。啊，这么多年来，啊，我知道只有我们这个小单位讲经教学没中断。啊，我们有卫星，有网络，没有人宣传，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宣传。啊，为什么呢？我们讲的不好啊，宣传怕别人笑话，那叫佛度有缘人，所以收看的人不多啊。如果收看的人很多，各地方加一群收看的人很多，那个影响就太大了。啊，我们相信老祖宗的教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我们在过去在汤池做了三年实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不难呐。为什么？我们发现了，也证明了人心本善啊。现在虽然才不善，作恶多端，接受几天教育，良心发现，他就回头了，他的本善呢就显示出来啊，这是好事情啊，很容易，很简单，不费几个钱啊，也不费力啊。国家要是真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养个五六十个老师，你的国家就幸福，就太平，就和谐，就安定，就繁荣兴旺。养六百万军队不如养六十个老师，六十万军队解决不了问题，六十个老师就解决了问题，何乐而不为之呢？啊，一个国家找六十个老师不难呐。啊，老师的条件很简单，所说的必须自己先做到， 古圣先贤所说的“先行其言”我所讲的，我先做到了；我没有做到的，我不讲。不好意思讲，我讲的我都做到了。这是我们选择老师，就这么一个条件。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他做到了。孔子教学、孟子教学，他做到了。这说话别人相信啊，人家没有怀疑决定依教奉行。底下说一忘思习矣，下文呢一同此解，余力也无边，故光明无边，具德无尽呢。这几句话是前面的总结。下面一段，绝声祝福，超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个话说在此地，意义很深。我们回到现实，如果一个国家做成功了，影响全世界，今天社会动乱呢，不是局部的，是全球的。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所树立的形象都是负面的。大家都向负面的学。社会乱象是从这儿生的。没有正面的形象。负面的形象除不掉。不要紧，负面形象已经太多太多了，正面一个都没有。树先有一个正面的，大家看到了，都会向这个正面的学习。正面学习的人多了，负面的自然就衰弱了，不用取缔，它自然没有了，没人看了。它赚不到钱，没有利益可图了，自然就关门了。这个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邪不胜正。问题你得把正树立起来。我们过去在汤池小镇做了个小实验。没想到居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大使192位都想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我们就知道好善好德的人有啊，不是没有啊。听说汤池有这样的成就，都想去看了。所以今天无论做什么，有一个 世界顶尖的好样子，就能惊动全世界。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想找，找方法解决问题，找不到啊！啊，不是不找啊，我了解，找不到。啊，他找就是过处去找啊，没去找古人，他找古人马上就找到了，他不找古人，啊，找现代人找不到，一定就找古人。啊，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团提出了不可以轻视这个世界上少数民族土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些方法啊，往往有高度智慧在其中啊，我们不可以轻视，不可以说它是迷信，它里头有道理啊，这个提议好啊。啊，去找真实智慧，只有真实智慧能解决问题。真实智慧在古老传统里面很多。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